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How you could be anything but beautiful. I think that I was made for you, and you were made for me. 又是一个周一的到来了，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真的好凉快，跟上周前两天的天气形成了鲜明对比，所以在今天的凉爽的天气下为你带来什么样的音乐呢？依然是古典也流行。一开始开场的一首曲子，我希望让你感觉到清新的感觉，这首叫做 Beautiful。 So lucky just to have the right of telling youWith all my might, you're beautiful tonight. And I know that you won't ever change, 'cause you've been that way from day to day for such a long, long time.How could life be anything but beautiful? I think that I was made for you, and you were made for me. And I know that I won't ever change, 'cause we've been friends through rain or shine.For such a long, long time. Well, I must say, it means so much to me to be the one who's telling you. 在周一的午后，来看看大家的签到和在做什么。水王说了，小雨缠绵，气温舒适，来杯香浓的咖啡。新的一周开始了，相约在古典也流行，真的非常好的开场语啊。还有会飞的老妈你好，说新的一周开始了，虽然正在下雨，但也聆听小月老师的节目。在建国门地区，我们这儿是不下的，大家的那些地方呢，大家都在哪里？我记得在上周和大家分享过，莫扎特在整个的创作生涯当中，他最喜欢钢琴，创作了很多补钢琴协奏曲，而莫扎特同样擅长演奏小提琴。那这里呢，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第四小提琴协奏曲。莫扎特在短短的一年里，那就是1775年，是他的小提琴协奏曲之年，在他的家乡萨尔斯堡陆续完成了5首小提琴协奏曲，又被称为萨尔斯堡协奏曲。他的天分无论是在当时或者后来都很少有人比得上的。因此呢，令人钦佩的是，当莫扎特创作这5首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他才19岁。莫扎特擅长钢琴，而从小也擅长拉奏小提琴，对于小提琴的音色技巧的表现 非常熟悉，因此在他的小提琴协奏曲中能够让独奏者充分地发挥技巧。那时候对音乐风格的定义和现在当然不同，那时候的每个国家的音乐风格和现在也不太相同。像我们现在听到的是他的第四号小提琴协奏曲，都是一首含有着当时浓厚法国味道的音乐。哎，你可能会问，这法国的味道在哪儿？正是在这我们现在听到的行板乐章，是一种在当时法国式的风笛舞曲节奏的变奏曲。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行板乐章，非常美好。而据说呢，沃尔扎特的第四小提琴协奏曲也根据鲍凯里尼的音乐有所影响。好了，听完了古典的莫扎特，再来听听现代的，来听听钢琴吧。受到鲍凯里尼的影响，我倒觉得这首曲子底下的弦乐的部分非常像鲍凯里尼的小步舞曲，它的肢体的地方。这首曲子叫做一起来练习。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聆听到在这个星期一 可以听到的好听的音乐。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我觉着对未来充满希望的音乐，但一样听你记。选择电影《但一样》，单听这首曲子可能大家觉得太熟悉了，但是如果放在电影的环境中，你会感受到另一番不同的感觉。谢谢来自成都的 Sabrina， 还记得今天是小满的节气。 Sabrina 说，初夏的小满，周末回放了好几天的古典流行，恶补一下还挺爽。是啊，很难得今天是小满的节气，我总是想，作为现代人，不要忘记古来的气候嘛。寒来暑往是气候，鸟语花香是物候，而小满是一个表征物候的节气。其关注点不是在气，而是在物。怎么说？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所以小满在过去也是最接地气的节气。智慧的我国古人还将小满细分为三候：第一候苦菜秀，第二候泥草死，第三候小暑至。在今天，在这种小雨天阴阴的天气里，我不知道这样的音乐听了会不会让你有点伤感呀，所以我们接下来想换一个情绪，来听听一首波尔卡吧，可爱的安娜，波尔卡。 首是可爱的安娜·波尔卡，我们经常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会听到，感受到维也纳爱乐的音乐家他们演奏这首曲子的魅力。说到维也纳爱乐的音乐家，我突然想到最近有一条消息，在5月3号，前两周，上午8点，维也纳爱乐团的音乐家是 Norbert， 他的单簧管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酒店大堂被盗了，丢失的包括 A 调单簧管、一个降 B 调的单簧管、一个低音单簧管的笛头，还有笔记本电脑。这两只单簧管是出自位于博高贝奥格斯堡乐器制造商弗兰克·哈默·史密特的这个非常有名的单簧管。其实我们平时都知道小提琴或者提琴非常有名的三大家族，阿玛尔蒂、斯特拉利瓦里还有瓜奈里。那其实呢，关于这个管弦乐队当中的很多的乐器，在过去也都是很有名，或者说也都是非常有价值的。音乐家呢表示，如果这些乐器被出售，那在斯堪维亚地区呢，他们很容易被发现。他说，所丢失的乐器对于我来说非常的痛苦，因为我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去适应这些新的乐器。那价格呢，很难去衡量乐器所带给我的真正的价值，因为这些都是我最私人的乐器。其实乐器对于很多音乐家来说，既是朋友、伙伴，不只是乐器，甚至还有家人，也是身体延伸的一部分。其实呢，关于乐器被盗的事情层出不穷，像伦敦交响乐团当中中提琴的首席，一只价值300万的古琴还有被盗过，时间是2015年的1月。当时呢是伦敦交响乐团的中提琴首席 Edward 将他价值30万英镑的，大约和人民币300万人民币的16世纪的古琴遗忘在了从伦敦到肯特的火车上。那报警后呢，英国警方根据火车的监控录像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并且在2天之后他再次返回车站的时候将其抓获。当时呢，这位嫌疑人叫做 Taylor， 将警方带回到家中，交还了这把中提琴和2把总价7万英镑，大概是70万人民币的琴弓。但于关于音乐家丢失乐器的故事，当然还有著名的马友友，他曾经把自己的大提琴丢失在一辆出租车上，所幸呢后来找到了。所以音乐家们也会这样粗心大意的。不知道大家在听这首安娜·波尔卡的时候会想到什么，想到这些音乐家和自己乐器的故事吗？怪哉虫说了，应该520放这首心爱的安娜。520是星期天，那古典也流行在星期日并没有节目呀，找哪个节目来放。还有看看二班各位好朋友的签到哈，我希望大家在签到中，我说了说点什么，所以大家如果光是签到的话，那就会分享不到大家在节目当中的共享了。 MM 说了，在这细雨绵绵的日子里，小月老师将带给我们什么样风格的音乐呢？就是轻松的，不是阴暗的，有着明亮色彩的音乐。我希望你在这样的阴雨天也感受到音乐的快乐。这里是古典流行的上半时段，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欢迎广告过后继续在这个周一和我分享好听的音乐，让我们一会儿见。 海蓝蓝和毕业礼，青春梦和音乐季，微醺夜和雨中曲，这个夏天耳朵需要冰激凌。千千阙歌经典永恒，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每天一首夏天的歌，凌晨1点到2点重播。千千阙歌，夏日音乐嘉年华，于云主持。

然而他发现了更多的秘密，把他带上了一段颠覆的旅程。话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将于本月23号到25号登台保利剧院。2017年初，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圈粉不少。曾经打造《仙剑奇侠传》舞台剧的七空间，又将把这部大 IP 作品搬上舞台。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听到这样的音乐，觉得无比的典雅，和现在的音乐家演奏方式也许有时候不太一样。他就是谢麟与鲁宾斯坦的合作，两位大师的这种典雅的小提琴的还有钢琴的珠联璧合的演奏。这选自莫扎特的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第18。刚才我看到音乐会里的好朋友，这是怪呆虫吧，说音乐家们还是太有钱了，乐器都选得那么贵。因为上半时段我说了，就有几位音乐家丢了自己的乐器，都是价值连城的。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你知道对于乐器来说最好的保存他们的方式是什么？是演奏。小提琴家或者说提琴家，或者包括刚才我说到的黑管双簧管，所有的乐器最好保存他们的方式是演奏，并不是说把它们收藏起来保存起来。所以呢，很多的基金或者是非常有名的或者有钱的富豪，他们收藏了小提琴或者乐器，他们呢都愿意给音乐家，借给音乐家来演奏。就比方说马友友现在演奏的有一把琴是斯特拉利瓦里的大提琴，叫做大卫杜夫。这把琴原来是属于杰克林杜普雷的，杜普雷病重以后呢不能演奏，这把琴呢是被借给马友友演奏的。要知道让音乐家来买并不见得能付得起这么高昂的费用啊。而对于很多乐器收藏家来说，或者是很多的是以基金会的形式收藏的这些乐器，那么都定期会拿出这些乐器给音乐家们来演奏，这也是保存乐器的最好的方式。大家可能会问，那马友友丢过的那把琴是杜普雷曾经用过的大卫杜夫吗？不是的，是他自己的一把蒙塔尼亚纳。这把琴也是很古老的琴，1733年的，当然价值没有大卫杜夫那么高。当时呢，马友友曾经在1983年以前使用过皮埃尔富尼埃使用过的叫做格夫瑞勒大提琴。后来当1983年马友友得到了杜普雷使用的大卫杜夫之后， 这是在1712年的那把琴，他就卖出了他的戈夫雷勒的大提琴。后来他自己还买下了一把叫做蒙塔尼亚纳的1733年的琴，就是这把琴蒙塔尼亚纳，马友友曾经遗失过在出租车上。这里听到的是莫扎特他的第18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刚才既然说到了那么多关于琴还有关于马友友大提琴的故事，那我们不如来听一首马友友的作品吧，他的乡愁。前两天也答应了在乐会里的二班的邵阳，过两天呢会播出马友友的一期关于他古典作品的专辑。 Vai, minha tristeza, e diz a ela que sem ela não pode ser. Diz-lhe uma prece que ela regresse, porque eu não posso mais sofrer. Chega de saudade, a realidade é que sem ela não há paz, não há beleza.Tristeza é a melancolia que não sai de mim, não sai de mim, não sai. Mas se ela voltar, se ela voltar, que coisa linda, que coisa louca. Pois há menos peixinhos a nadar no mar do que os beijinhos que eu darei na sua boca. Dentro dos meus os abraços de ser milhões de abraços apertados assim, colado assim, calado assim, abraços e beijinhos e carinhos sem fim, acabar com esse negócio de você viver sem mim. Não quero mais esse negócio de você longe de mim. Vamos deixar desse negócio de você viver sem mim. 我记得这张专辑也曾经获得过格莱美最佳的跨界专辑，这是在2003年马友友与巴西的音乐人共同合作的《巴西情迷》，其中的这一首是《乡愁》。 Se ela voltar, que coisa

们是美声绅士组合，也有 Divo。 想想算起来，他们现在一直组合到现在也有17年了。接下来再给你带来一个好声音的组合，一个是海里威兹特纳，一位新西兰的歌手，他的声音很有穿透力。这里他和波切利合作。 Desire. I search for my love, is why I hold this fire. Wanting an angel to smile, walking by my way. Oh, sometimes it seems so hard to explain it to you. 不说，伯彻利真的是被誉为是被上帝亲吻过的嗓子。刚才他是和新西兰的跨界歌手，他叫阿兹拉，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歌手。他们俩共同演唱了这一首《爱的夜曲》《爱的小溪》。而接下来我们来缓冲一下，来听一首很美好的圆舞曲《维也纳，我梦中之城》。